还行是吧？ 很好，很好。 啊，很好。注意啊，不错不错，哦，很好很好，是两回事。 各位朋友，昨天来听讲的这个朋友当中，有谁掉了这个录音棒的？ 这里。 哎呦喂，从昨天叫到今天啊。 最后一讲呢，就迎来了我们非常尊敬的龚老师，他是著名的古琴家，又是一个非常资深的琴学家。那么，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龚老师的光临表示欢迎。那龚老师今天的题目是古琴欣赏，涉及到琴器、琴声、琴谱和琴乐，应该说是一个古琴大全的一个演讲啊。那么他今天把琴也带来了，待会儿我们还会欣赏他非常精湛的琴乐。那么我稍微多说一句啊，我跟龚老师呢，大概这个认识呢，大概有21年了，我还是算着，可能不一定对啊。1994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工作，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呢，就举办了一个叫做国际民琴名曲的一个鉴赏会。那么这是第一次看到、听到龚老师啊非常潇洒的啊琴艺。那么后来呢，当然一直是有一些联系。那么这第一个缘分，第二个缘分呢，我跟他拥有一个共同的学生，这学生现在也坐在下面。赵文一站起来。好，赵文一呢，在我们读本科之前，在音乐学院读本科之前呢，就跟龚老师是琴，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成绩。现在呢，他又是跟我一块来读那个博士学位，所以刚才站起来的这位女孩子呢，是一个非常古琴的同学，也是一个非常美学的同学。所谓非常古琴，他在龚老师那学到了发出了非常轻的，非常就早晨那个郭平老师说的那个轻啊，境界很高的非常轻的弦音，在我这儿呢他又发出了非常远的弦外之音。所以呢，今天呢，我觉得很多东西呢都是从龚老师那来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倾听一下龚老师对这个琴本身他有什么样的见解，然后呢，我们最后也会留出一段时间呢，可以跟龚老师来互动，我们一块来讨论一些问题。下面我们再次掌声欢迎龚老师给我们演讲。 两个小时，你这样坐下去，你回去不是拉稀吗？那个位置，还有那两边的位置，我们坐定了，哎，对，衣服你摆在地上都可以的，摆在地上可以的。这一点年纪轻的同学恐怕有点不懂，这是不能着凉的，那边我位置还空着。哎，对，好好。这叫做安居乐业。你居不居我居无定所，我这个普通话很糟糕啊。所以怎么安定生活呢？是坐定了，我们就 哎， 好，我现在开始讲我的。 对的，话筒。 首先，我自语自以敬礼的是我们韩宗恩教授。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华院长也来了，还有我的又是老师又是大师兄的陈英石教授也来了。这个讲的客套一点嘛，有点紧张；讲的实在一点呢，我是想尽办法把我今天下午的内容讲好。嗯，我今天呢讲课的呢，实际上是一些极其普通的普通话。当然了，我在过程中间呢，我也感觉到有些题目呢。有些内容可能跟前面几位老师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主流评论有点不同，比如我这里面会讲到春秋到唐中间的一段断层，我想讲这个问题。还有呢，古琴的形制美学联想，还有琴声什么样的是我认为的标准，在现实生活中间的有些误区。当然这是我的观点啊，我把它这些内容看成误区。大家也知道古琴琴器有九德之称，我对九德的分析，还有琴谱在演进过程中间的规律和某些观点，我觉得有一点点偏颇之处。据说前两天关于琴谱改革中间有一些看法，我呢可能更会引起在座不少朋友同学琴友们的反感。我的结论是最后取消剪子谱。对于演奏中间自娱和娱他和怎样算是弹好一首古琴曲，我也有一点点我自己的感悟。还有呢，讲讲琴曲结构分析，这个呢可能会稍许一个是不正确的。今天我们有老师也在，还有呢就是我们本身的古琴曲式结构是存在混乱现象，因此我是怎么分析的。严格的说，这些观点其实都是一个我个人在60年中间的一些体会和感悟。那么今天有这么一个场合呢，也真的叫做是一种回报交流啊。我今天的讲课严格的说是分两部分，琴器、琴声、琴谱，当然还有好多问题了，比如说还有琴派什么的， 但是我着重是讲这三点和最后一点情欲，我想讲这些。情趣我们不难想起的就是擂鼓墩、马王堆，请看第四号、第五号、第六号这个 PPT。 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图片。我们再看马王堆第六号的图片，这里面最主要是它在月山的左侧多有眼皱、指甲和前面的磨损的记印，或者叫印记。那么这里面反映了这是一个实物应用的乐器，而不是仅仅是一个道具或者是玄奘品。这两件乐器共同的一个规律，它是表面左手不上去的，因为它是表面有图纹，大约毛线针一根针的直径的粗细的凹槽，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有这个凹槽就说明不能够左手安全。另外呢，两件乐器67公分、82公分是短，比较短的。今天我们是120多公分，有效震动弦长就1米12、14、16、18，我都见过。这个短又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它的弦是比较紧的，发声高频是比较丰富的，穿透力比较强的。因此在音乐史里面记载，春秋时期有一些琴参与乐队演奏，在做学生的时候看到这一句是疑惑的，因为我们的音量在40分贝左右甚至不到，在这样的音量不是1+1=2，你加它多少张琴音量仍然不会大。所以说我从疑惑开始到后来才想悟出来，它是这样的音高的时候它必定是有强烈的穿透力。所以参与乐队音乐史上的记载就是令人信服。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出土文物，因为那时候正好在74、75年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的工作，有的甚至也都看到了实物，有的们听到老师们的介绍，某某一起在药水里泡的，也就是说我们比较近距离的接触了这段史实。然后再呢我们看我们PPT 的二，也就是说刚刚是实物，现在呢就是文字记载。诗经里面我的确也没有正确的数过，有说10几处记到了琴，有说25、26处记到了琴。在座有兴趣的话，同学朋友不妨是再去翻一翻，因为在那个历史阶段很多民族乐器都是单个字来命名的，所以说这时候的琴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件乐器。那么在音乐史理论工作范围有对于这琴的属性是有所不同的看法的，有说这是古琴的前身，有说是琴类乐器，也就是说不是古琴的前身，是另外一件乐器。但是我从它的形制、 庄玄的结构、发声原理、弹奏手法多方面来看，它是跟古琴是一脉相承，所以我从我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件古琴的前身，这样来看待的。这里面我想这个形状大家都对古琴都很熟悉啊，这个形状是哪里来的？因为一件乐器狭长条在多少乐器里面基本都没有，琵琶、阮、柳琴基本上都是圆形、椭圆形，而只有琴瑟和后来一点的筝是这个形状。但是古琴的形状更加符合一样形状，一种形状，这个形状就叫做秉形器。一个看73、74、75啊，这个秉形器是在商夏那个年代都有了大量的出土，而且这些出土都是国家博物馆藏，这个河南偃师县二里沟遗址发掘，像这些在网络上你百度上都能查得到相当数量的秉形器的图案。各位再看这个秉形器，当然我直接产生联想的形制美学联想的是这个时间，我是在5年前参观四川金沙遗址的时候发现的。那时候一排一排的秉形器排在那儿，我感觉到，咦，这不就是古琴吗？长宽比例，这些都是珍贵的玉器制成。我再联想到曾经在台北故宫也发现过这个，台北的故宫标它的名号为弹弦器，就是说是乐器上弹拨弦的。那么那天呢，我脑子记忆清晰，一个河南的一个教授权威竟然把我引到他的办公室，他说我们不太懂，你说这不是，你说说看这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不能够作为弹拨用的，严格的说它就是古人先人在手中把玩的一件文玩，所以说雕刻精美，比例长度适应，这种美学一直延伸下来到了我们春秋时代古琴，这一里面如此形象之吻合，是不是我们可以产生一点美学的联想？因为美学是有延续性的，绝对不会因为唐到宋因此一切割断，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觉得看到了这一层一些内容以后我是比较兴奋的，当然这兴奋是莫名状的，因为到底不能够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只能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审美它的相互之间的影响。就是剩下的呢，就是我们这个乐器呀、啊、和别的乐器的所不同的地方，我们甚至有些很多朋友有过一个争论，就是到底是乐器还到底是文玩，我觉得偏于一端全是偏激之词， 两者兼顾，才能够是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古琴这件乐器。所以我们这里面有段文的欣赏，我们看看七还有十一十二，我们来看看它的段文，这些呢我们一带而过，大家都是懂的。不过现在呢很多的朋友都谈的是心情，心情呢基本上段文不多，我们有蛇符段，有牛毛段，有流水纹，有梅花段，这些我们曾经因为这个光线反差太模糊看不见，这张琴上面能看到一琴三段三种纹路，在杭州地方志上面就这么写着，过往琴人无不往仿之，就是到杭州这地方去的弹琴的人没有人不去看看这架琴的，这是杭州地方志上面记上的这么一句话。而且还有赵孟俯的朋友张伯瑜对这张琴的一段诗，一首诗的描绘。还有呢就是铭刻，我们看八和九，像这些问题呢还有铭刻里面呢记载了历史用材年号制作者的姓名和制作的地域，这些包括了考证传记书法。那么这么一件乐器怎么可以单单说成是一件乐器呢？但是从一件乐器来看，它是一个最基本的物理属性。这个基本的物理属性，我们的弹琴的朋友也不能忽视。为什么？因为它具有了一般乐器的结构主要部件。比如说，弦是振动，乐山是传导，琴声是共鸣箱，任何乐器都是不能缺少这三个部分的，我们古琴也具备了。既然如此，怎么可以我们重视了文玩文化而忽略了它的乐器的属性呢？何况它的大量的内容是记载了历史重大题材，反映了人的思想感情，这一点我们在讲琴乐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具体的讲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有部分文化的载体，我就这样来看待这件乐器是比较适合实际的。我们这个部分不展开了，大家都能够大概的都了解的。接下来我讲琴声。琴声，一件古琴主要是声音为第一。我们看五十八，五十八呢是清朝的大琴家，昨天前天的讲座学者都称他叫杨宗济，他平时最普通的话呢叫杨思伯。杨思伯先生他就对古琴声音为第一的一种认识，这个认识呢我比较极其钦佩，因为他本身就是件乐器，这乐器怎么能不讲声音而首先讲啊我们是什么年代，那是玩文物的人的视角，我们是搞乐器的，我们乐器的人视角就是一件乐器的声音。 后面排的同学都能看得清楚吗？看得见吗？看得见啊。你看杨师傅说的多清楚，古琴声音是第一，形制第二，漆器形状第三，然后闽口更次之，它都是跟你层次都分清楚了，就可见声音之重要。声音的重要，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尤其是还有一些朋友，我们用上海话说，那里头你自己干好，我的情啊，我的情好些了，如何如何，不由公论。首先的公论，我们来看看九德，看五十七。五十七里面的九德是很多人都能背出来的，大家不妨我们再冷静一下看看。九德里面，照我的看法，只有两德是真实的，一个圆，一个润。那么这观点会引起很多朋友反感，竟然篡改古人古训。我觉得呢，不是篡改的问题，文献调龙也好，毛泽东文艺座谈会也好，都是说的要批判的继承，去腐成经，这些都是也是古训。那么既然有九德，我们再来分析分析。第一德齐怎么解说？你那张琴很齐，我告诉你，我解说不了。一个人性格很齐，这不是好事儿，稀奇古怪。我觉得最后一个字方，草头方，各位有时间再去查辞海。方，芳草，芳香。我在脱离了具体的这个字义来说，就是美好。那么一张琴的声音美好怎么理解呢？我觉得又是带一点虚。还有骨和透，各位老琴里有过，老琴里头天津有个李老师藏了一家水珠，隋朝的隋，一颗珍珠的珠，那张琴我告诉你，简直是从未听到过声音，就是像一个一米宽左右的大铜锣的那种声音，简直是太震撼。但是我弹了六十年琴，是唯一的见到一张琴，你个例不能代表共性。所以说像这些骨和透，也基本上在目前新作的琴里面是难得一见。剩下的静、清、云，都和古琴的音色不是直接相关的。静就两个音之间不要相互干扰，一个音出来就有一种安静的静谧的感觉。云是上准、下准、中准，还有空弦音、暗音、泛音之间的匀称。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自己的琴某一根弦共鸣声特别大？比如说我们经常要在这根弦进行带起的演奏的时候，这个琴的声音就非常突出。你们在听某人唱片某一首曲子某一根弦也有这种特点，这就叫做不匀。清，昨天啊，那位郭老师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不是琴乐的问题，是某一部分音色的问题。 那么清呢，更加这种干干净净的感觉，和阴的阴色的本质还有所不完全一样。那么这么一说，这九德里面不就是更加能够使我们自己直接感受的，就是两个，一个润，一个圆。我们也知道生活里面有很多情友啊，我是喜欢金石之声，在我实践中间我感觉到不，即使说这些话的朋友最后他要挑选十张琴二十张琴的中间，他还是选了圆和润。真正的金石之声是什么？就是这张琴的高频比较丰富，可是也有着另外的音色的不同的角度，有的可不是琴的本身，是弦的本身，叉叉叉叉的声音，那当然有个人各的喜欢，我们下面再说。所以这是我们古琴音色最为推崇的两大标准，就是圆和润。当然也许在座的琴友对于其他七个字的七德的解说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到时候不妨可以作为交流。我们为什么圆润？九德里面没有金石之声的话说，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学标准就是一个和。大家还有印象吗？2008年的奥运会，那签字拖上拖下就是一个盒子。我们的古典的典籍里面也是一直是颂扬、崇拜那个盒子，所以我们古琴九德里面用这个圆和润，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字，就是和。从这角度来说，那么这是我们最好的。那么我们再具体一点的怎么解说这个圆润，在古书里面古籍里面就说到了，就是要有皮骨之声。这皮骨呢实际上就是个铜骨大骨的骨啊，下面一个卑鄙的卑啊，皮骨之声。这个骨我的理解是大概20-30公分的直径，骨皮蒙的并不太紧，然后敲出来的嘣嘣嘣嘣的声音。那么在我们古琴上面的发声，实际上就是你要感觉到你这个音是从琴身的木头里面透出来的声音，那个声音是无价之宝。而现在很多的琴是弦面的声音，是琴面表皮的声音，这种声音是劣质的声音。当然这里面就麻烦了，就是个人各的看法，个人各的评论，这是我讲解一下。然后古琴呢作为一个琴声里面还有一个与别的乐器所不完全相同的地方，或者是叫做突出的地方。我们的琴弦长度在一般乐器里面是都不具有的长度，我们有效振动弦长是1.12米，即使大三角钢琴是低音区的有几根弦长，剩下的弦基本都没有古琴弦长1.12米。古筝大家千万不要我们做无谓的辩论，你是说我古筝的弦多长还绕到尾巴上面去了，绕到背后了，那我绕到背后还要长。所以说有效振动弦长实实足足的1.12米，这个弦长反映了什么呢？弦必须要细，细了以后音必须是低，低了以后必然是振幅比较大。你们有的同学假如回去用你的手拨一拨一弦七徽，你拨它一下，你这根弦的振幅是1公分宽度，这个振幅大 又说明什么？余音长。你看我们具有这么多的特点，这个音发出来以后，音低余音长，实际的物理效果是什么？是对一个人的神情情绪一种牵引的一种功能。所以我和有些朋友在讲乐器的修身养性的功能的时候，我不赞成单单说这个字。下面我会说的，修身养性是所有艺术形态的共有的功能，不是我们古琴的特有。谁家孩子弹古筝弹钢琴也是修身养性，甚至于打个太极拳练个书法画一幅画也是修身养性。可是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二胡琵琶钢琴小提琴的人从来不说嘴巴上挂着四个字的，而就唯独古琴，我们修身养性。真正修身养性从物理本质出发，我们这个声音发出来对一个人的神情有种牵引的作用。我们慢速度的古琴曲就对一个人的神情有安抚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更加最起码令我幸福。我相信了空口去说修身养性，我觉得还没什么必要。我们再想讲走音，走音呢产生了些摩擦音，这个是什么？与生俱来，无法避免，无法避免，干脆就不避免。在座我们估计没有欧洲人了啊，我们都是黄皮肤，我们大可不必用石膏啊石灰把脸擦了血血白，我们当然更不必要去用碳啊墨水啊化妆，那是化妆需要啊，另外一回事。所以既然是这样，是自然的，不需要强调，也更不可以贬低。我们的摩擦音是一直是有着的，各位吉他弦走动的时候，手指走动的时候，一个音走到另外一个音，在急转拐弯的时候发出一种这种声音。我们的大管有着键盘拍管声的声音，这些都是自然而然。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回避一种声音，叫做悬皮声。这个不是我们古琴该有的，是立着古琴才会有的一种声音，是在振动体和传导体在结构上是不合理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悬的表皮的声音。其实在我们很多朋友在选琴的时候，有的人说哎，我们很喜欢这种声音，这是我们的韵味儿。其实不对，在这观察他选琴的时候，选到结果还是不喜欢那种悬皮发出来的声音的，那个声音是干涩无共鸣，是属于噪音一类。所以这是我觉得要比较要强调的一点。所以有的时候啊，听到一张唱片，有的人现场的演奏，这个摩擦出来的噪音已经和乐音相匹配了，几乎快要混杂在一起来干扰乐音的一种表现，所以这是非常要不得的。那么这里面尤其是我有演奏的这种经验啊感受，尤其各位要注意七弦和六弦的走音。为什么如此强调七弦六弦？因为 七弦是承载一首乐曲绝大部分音位所在。我呢做过傻瓜，我就专门去数了平沙落雁的七弦上的按音是占全曲47%。那么在七弦上47%，在六弦上我估计也得有30%-40%。所以主要的音基本上都在七弦六弦上的话，那你的七弦噪音是很厉害，那你说还了得？这一点呢真的不用多说，因为和别的乐器是共性的，这个在我琴谱那个章节的时候我还会说到。因此从总体来说，我们应该遵循古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我下面有一句话呢是很适合古琴制作者的口味的，就是说你要买琴的时候最好买个好的，不要买差的。那这制作商是很高兴的，要差的便宜，好的贵呀，对吧？它利润大。因为你搞了一张不好的琴，弹索然无味，好的琴呢增添情趣。那么很多人说那我弹上两回我不弹了，其实呢这个观念的问题。我不画画，我在东台路旧货摊捡了一个漏唐伯虎的一幅真迹，我拿到了，我又不画画要不要？当然要。给你一件宝物，你家有珍宝一件，极其精美的声音极好的一张古琴，有何不可？你不是还要装修吗？一幅字啊，一幅画呀，旁边再加一张古琴，这增添了文化气息，有何不可？所以说啊，我一向是这个观点。当然在什么时候有个人口味了呢？有的的确上台用的琴适当的要有高频，在家里自我弹奏的时候圆润丰足，那就更好。那么就不同的用途要有不同的要求。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面，就是几张琴必须都要到同规格的时候才会出现口味的不同。我偏好一点高频，我偏好一点浑厚的低音，像这个到这个档次才能讲你是山西人爱吃醋，我是重庆人爱吃麻辣。所以说不应该在这之前就开始有强调个人的爱好。最后琴声我再有一点感悟，你没有规定的演出任务，什么演出任务呢？就跟琴校合奏，跟乐队合奏，跟琴歌伴奏，在这个时候你的琴的定音的音高你大可不必以标准音高来说，标准音高就是一弦是 C， 二弦是 D， C D F G A C D。 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下你把你的琴降低一个小二度，降低一个大二度，你的琴马上会变成在圆润的程度上面有了不少增添。这是我一个小小的体会。接下来我讲琴谱。琴谱前面已经有的老师已经专门说了，我就非常省略。我强调了一点，文字谱和简字谱的功能特点是一致的，是两个谱式一脉相承， 只不过是在文字谱的简略前提下出现了简字谱，所以说尤为易小也，容易的易，小天小得的小，它们共有的功能是备忘。那这是我对古琴记谱法的一个总的看法。它们最大的一个不足之处，从现代眼光来说，为什么要现代眼光呢？每一项艺术审美当随时代，这是好像我记得是石涛先生的一句话，你的美学你不随着时代走，我告诉你，我恐怕都是要吃亏的。所以说我们当随时代，当随时代是什么呢？记谱方面两条，你最大的缺陷，无直视的音高，无明确的节奏形态，这两者。当然我也是想说一说，单单简字谱对有一小部分人来说可以说也是直视音高，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啊，正调定弦，他写的是七弦七徽，在我脑子的反应就是那七徽六嗦，九徽是咪，五弦八和半是哆，七徽六是瑞，五弦七徽是咪。我看到这个数字，脑子里电脑的键盘的速度一转弯，四个弯一过去，就是一个直视的音高就出来了。那你说怎么样？我不是直视音高吗？但是不管五线谱、公车谱、简谱，基本上都是直接的。二表示 re， 一表示 do， 所以是直接的。那么最大的问题，节奏形态没有啊。所以这是呢，是的确是一个不足之处。观点不同啊，有些同学不是，有些朋友说不是，而且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古人要写出直视音高明确的节奏形态，不是不能也，而是不为也。网上面你们还可以查得到有这么一段文字，试想数千年来我秦家中不乏聪明才智之士，若设计一套符号以确定旋律节奏强弱，又有何难？其所以不如此想者，实在是有意不讲，不将诸项确定，其中所含义理，实是我国音乐哲学之精微处。假如一经固定，其音乐自成为死的艺术。我国琴家早已注意及此，宁舍死而求活，将最大的空间留给演奏者，遂使琴乐成为一种活的艺术。这是基本上就是前面那个观点，不是不能也，而是不为也。还有些现代学者把琴谱看的是非常的神秘，在课堂里面甚至这样说，要以军事破译密码的方法来破译简字谱。各位，这我料想这位学者是不会谈古琴的，因为在座我们谁都不会用军事破译密码来看待简字谱。这里面呢，我觉得观点不同啊，尤其这几天啊，在学术观点上有很多学者在这个讲台上是有所不同的，这个是体现了北大民主精神，这是自由精神，各说各的。我经常劝我的学生怎么说呢？请把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按照自我客观规律去思考问题。那么我的观点呢？古人 就是不能也，而不是不为也。因为任何事物在演进的过程中间必然有一条规律，从简到繁，从粗糙到精美，从不完整到完整。各位在座再想想，哪一行哪一页不是按照这个规律行进的？所以我们古人没有把明确择时的因高标出来，没有把明确的这个节奏形态来说清楚，这是古人不能也。我非常明确啊，各位要争论的话，我真的也是好像有很多凭据来说明。接下来我就讲讲我的对简字谱、文字谱的评估，和即差不多是从明到清这400多年中，是古人怎么样来解决择势音高和节奏明确的节奏形态的。首先我想讲专用器谱法的功能。各位，笛子、二胡、古筝没有专用的记谱法，因此它从秦也好、唐也好，那么多的古曲在哪里呢？不见了。而我们就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清1931年，算梅安琴谱的话，就是说我们有了3000首的曲谱留下来，这个全必须要归功于我们的古人，归功于我们的简字谱。你要不看到这一点，那就说数典忘祖。看到了以后，并不是说它是十全十美，不，从明到清这个几百年里面，古人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那么古琴谱3000首里面，从我接触了这么个60年，我感受到些什么呢？古人做了哪几个方面的一种伟大的贡献呢？朝代的不同，音乐形态是怎么变化的？唐朝、宋朝、明朝、清朝，这旋律的进行，我们专业术语叫做旋法，是怎么不停的不同组合的？因为我们组合的元素啊，就7个音，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或者是一个升发，或者降西。那么这么多的音，是古人是怎么组合了以后变成了这个朝代的特征的呢？还有，我们的音乐，就是我们古琴吧，我们的古琴是讲究音乐形象的。这里面又有着我和一些朋友们的不同的观点所在。我们的音乐都是讲究特定的重大题材、特定的人物形象、特定的音乐形象，这个是文艺创作、文艺作品创作的必须遵循的规则。而结果我们的古琴确确实用3000首曲谱来说明了我们就是在这条轨迹之中行进的，这是没有曲谱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在座如果是专业的同学啊，更加知道了，我们的音乐创作中间经常采用的调性转换，调性转换是一种创作手法，不是说春江花月夜一调到底就是唱啊，哪一个曲子调性转换多就表示高级，不是。但是它是一种创作手法，那你为什么不去专门的研究？这个我们讲到琴乐的时候，我会讲到我们在500-600年前就有西方所称为的大小调，同音大小调 转换，由下降二度上升二度的调性转换，就是我们在谈梅花三弄的时候，很多就下降的大二度的，也就或者从另外角度来说，升高大二度调性转换，也就是以任为功的调性转换，被我们今天大概三代到四代的人情人都抹杀掉了。抹杀倒没有什么，但问题它是历史存在，你不能够不说。所以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在对传统的一种深入的学习和了解中间才会感受到的。那么像梦这些东西啊、还有当然少数民族地域民族的音阶的不同的应用，它的特征音的应用，这些如果说你没有琴谱，那是一事无成，你什么都不能说明问题。所以我们早先在上海音乐学院，我们曾经说过，中国音乐史是个哑巴音乐史，在个院子里听不到课堂里的声音。相反，在西洋音乐的时候，我们在大院子里都能听到2020发出来的、放出来的唱片声音。当然，从1963年之后，我们的中国音乐史由于古琴曲的打谱，包括《广陵散》啊、《九狂》啊这些曲子，然后增添了很多的音响，增添了今天人的欣赏的内容，让我们今天的人对于古代的音乐状态有了更多的具体的了解。这就是什么？古琴谱的功劳。这是，那么我想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看17啊、这就是简字谱。简字谱一个音，一般来说要用14个汉字来叙述它，可以掰着手指数。右手大指托七弦，8个字了。左手大指安商弦，七徽。你看，14、15、16个字，写一个音。所以说，动乐两行未成一句。这是唐朝人对这个谱式的一种评论。然后到了后来，我们看，哦，还有趣啊，我们讲点有趣的故事啊，看看76。这里面因为当时只有徽没有分，那么三徽到四徽的当中，那你怎么办呢？古人也聪明，三上一斗许，三往右边叫上啊，往左边叫下，右栏第一句上十半寸许，这个时候按在十徽再上到半寸的位置，还有个许字，许嘛就大概了。然后你看七上二寸许，七徽往右边2寸左右，我最高级的看到了是，再看看77，那大指三上斗许， 大指三上， 最后一句大指环搓上两斗许。各位什么斗啊？ 黄豆。 黄豆还有大小， 再摆蚕豆，那可完了，把整个的山灰当中全填满了。但是我们笑的同时，要想想古人之用心，太伟大了。他就想要把音准说得清清楚楚，他用这个方法来说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分的技法。所以说，我们说他动有两行未成一句啊，可是又看到我们古人的智慧闪光的地方，太了不起。然后我们再看看《简字谱》22、23，这些呢，这是第一本啊，就是125年的《神经内部》第一本，再往下，这也是。好，那么再看20、21，18、19都是啊，都是点子谱的片子。这是不太好找啊，这是原谱，神奇女谱原谱。那么我们就不用多看了，在座都很了解的。再往后走呢，就是杨思伯先生四行谱，请看80。杨思伯先生是1863年到1932年的人，他呢那本《琴学丛书》里面就用这个办法记录他的直式的音高和气奏形态的。他里面公测表示直式的音高，旁边的空格一格就是半拍，如果这个剪子边上有两个空格，就这个音是一拍，有四个空格就表示两拍。再往后我们看公测谱82，这个呢用公测来上测公凡651，这是我们很在座，我估计很多同学都能够懂的。上就是哆，测就是瑞，公就是咪，这个和我们一代表哆，二代表瑞，是一样的功能，就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不同。那么空格呢表现了实质了，这是杨思伯先生那么早的时候已经出来了。然后再看82，这就是情绪入门，在座很多朋友都用过这本谱子的，1864年的，我们看81、82啊。再看83，这些呢就是《梅庵琴谱》1931年的点破谱，它的一点就是表示一拍，一点下面所有的剪字都归在这个一拍之内。再往后走，84、85，就是我们现在还在沿用着的叫做双行谱，就上面一个五线谱或者是简谱，下面一个简字谱，它有点模糊，看不太清楚啊。这个大家都在用着了。再往后呢，1931年，昨天一位老师讲的王光奇先生的这个五线琴谱。那么我们很有意思，在1962年，上海音乐学院古琴小组由老师和学生组成，我们那时候也设计了一个五线琴谱。记住啊，不叫五线谱琴谱，就叫五线琴谱。因为当时有三线谱，武汉陈树山先生的三线谱，还当然简谱，还有五线琴谱，就上面设立了一个通用的乐器符号。昨天我们说的王光熙先生用一个零表示空弦，不，我们用了个小括号表示空弦，因为这是跟二胡古筝是一样的，指明 一二三四，这和二胡、小提琴、钢琴也都是一样的。走音用连线来解决，泛音用一个小圆圈来解决。这些所有的琴谱、记谱法里面都通用的符号，通用了以后，就很多地方就省略了。我们呢做了一个傻瓜。1962年，我们还是兴致冲冲的，还感觉到自己呀、有所发明创造似的。然后事后我们才发现，1931年，王光奇先生、杨荫由先生都已经尝试过这个方案了。我那天我们在会场，我就讲了两个感受：第一，我们孤陋寡闻，年轻呢，读的书少；第二，这个暗暗屈膝。竟然我们设计的方案跟我们的前辈是一个思路，那么当然现在就更加的简略了。大家知道我们基础法的总的规则是精确、简单、明了，就这个六个字的基础法则。那么昨天我们听了那个王光奇先生的设计呢，哎，不明了，不简单，反而更加的复杂了。所以我们后来也是走了这条路，精确、简单、明了。待会我们可以，大家可以来多讨论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从明到清，我们的几代前辈都在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因此证明了不是不为也，而是为不了，因为这是必然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问题呢，在1940几年到50几年的时候，一个音乐学家，在座年纪轻的同学可能不太知道，我们这把岁数呢都知道，叫张士斌。这位主要生活在这香港，在和推广台湾的古琴的一位音乐学家。他对简奏谱不是不能也，而是不为也，他唱了一个反调，他说不能也不为也。那么这个呢，从事实来说，从这过程来说，我觉得还是证明了这个观点是对的。各位，学术上面呢，我有一句话的，就是说学术分歧是不分年龄、师生、悲愤，可以辩论，可以表述自己的不同的观点。这个稍许有一点点民主精神的人都不会，我相信不会反对这个观点。但是可以辩论。至于还有一种说法，就刚刚我已经说了，就是你这么一搞不就死了吗？古人不就是为了向艺术求活，这是一种把它固定化的，再来说的不太好听的，叫僵化的一种思维。我固定这个音是一拍，我固定了，你可以不固定的了。你能不能把我说成一个音要两拍，你就不能活一点？你就来个三拍也可以，你来个一拍半也可以啊。但是有一条，我下面还会说到，琴乐的解说是没有多元的，这有一元。贝多芬第5，你不能够随随便便加个爵士鼓在里面的，不能因为你高兴了，当然你今天要玩玩可以，你要上世界国际舞台，你把贝多芬第5你改成了另外一种形状，那是全世界耻笑。我们谈酒狂，你要谈成老夫子、杜方布也不行的。你要谈平沙落叶，你没有在西湖边上柳树下面悠悠的闲闲的漫步也是不行的。何况广陵散，管平湖老师把速度记号都写上了，114、114什么速度？这个速度， 你要这样的速度弹这个琴啊，才能够有震动的感觉。管平湖老师可了不得，而慢的地方呢，30几，所以说这是都必须要。当然，你说我110啊，我弹98可以吧？当然也可以，这是相差无几。但是110几的速度，你弹成60、70，我讲了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大逆不道。你对老师，对管平湖先生是什么态度？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我说我们的古代的琴谱啊，功德无量，功不可没。所以对于这些问题，我觉得要有两分法的看法，而不能够固定的一种观点。据说在前两天的会上提出来了，因为我的最终的观点是取消剪字谱，那么用什么呢？就用音谱，就是说用简谱，用五线谱。好像也不知道传话的同学比较准确吧，好像有些同学朋友啊提出了比较尖锐的这个什么不同的观点。我呢今天呢再想稍许多花一点时间讲讲我这个观点。我这观点呢在四川音乐学院的学报上面已经发表了，去年发表的。因为我们呢剪字谱里面很明显的显示了剪字指法编配的必然规律。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一条，七弦六弦为主要的音位的载体，这一点实际上不用我多说。小提琴 GDAE 四根弦，那一弦离手指最近，琵琶最外面一根细弦叫紫弦，紫弦离手指最近，离手指最近的音弦就必然承载主要的弦的音高。所有乐器都是这样，包括古筝，它的主要旋律是在高音区这一段。各位多种乐器都知道，那么钢琴也是，它主要旋律也是在钥匙孔的往右边2个8度里面。你看，这就是乐器结构的规律。那么因此一条旋律来，我首先考虑的是在七弦上，这是一。第二呢，所有的剪字谱里面都有个就近2个字，比如说我们七弦七徽找到个拉，接下来我找咪怎么办呢？五弦七徽啊，最近啊，最方便啊。你的五弦七徽我不要这样的，我要走音，那么从七弦七徽走到九徽啊，哒哩就可以了。你说我要颗粒性高一点，那你就六弦七徽九也是咪，六弦七徽九一个奥荡有3音，那你用五弦七徽。你看这么多的乐器结构的科学性给了我们创造了多少演奏的方便。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七弦九徽一个咪，我们都讲正调来说啊，滴答滴答答，就这么一曲旋律，你必然是在七弦九徽弹起，上到七弦七徽六，再回到九徽，再十徽一个掐起，然后再就近的六弦十徽一个哆，哒哒啦哒哒，没有谁能够不这样做。古谱是这样的，现在我给你一条旋律， 理的理得懂，你也是必须这样谈的，这叫做第一方案。然后现在你的七弦九会有杀音，弦也不好，第二方案六弦七会九，上到七会，再回到六弦七会九，再在九会恰齐，终止在五弦八会半一个哆，滴答滴答哆。我这个弦上也有毛病，第三方案五弦七会开始，先给你房间你的你一室一厅，你先想给你两室一厅不好吗？还给你三室一厅四室一厅呢，四室两厅呢，有什么不好？有这么多的方案供你选择，是在哪件乐器上是没有的，多美好的古人的伟大的古人的创造。那么问题在哪里？问题我不熟呀，那么这个就另外一个问题了，你不熟有什么关系呢？那么不熟嘛，你就倒熟呀，你把这规律搞清楚了你是多好。当然第二个问题，古琴器乐化，我们也可以五弦七徽咪，六弦七徽嗦，再到五弦七徽，再到四弦七徽咪嗦咪瑞，你甚至也可以到三弦七徽。这是什么？琵琶弹法，它是每个音都是直逼逼的弹出来的，所以这不叫古琴器乐化。所以古琴器乐化呢，就我刚前面讲的那个，所以就近，还有呢就把位，一个手掌，我们指的钢琴、小提琴、琵琶，都有着把位的概念。一个手掌一把下去有多少个音，就是手指够得着的多少个音，这几个音都在我调动起来应用范围之内。那么又有问题了，我不熟，那不熟还是我不想谈的问题，你不熟不就熟呀？你把所有的音位都记得牢牢的时候，那不就全解决了吗？这个是谁的话？是上海音乐学院研原校长赵小生先生的话。你们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不就是多了几个音吗？你们为什么不把每个音都记住？而这个呢，在二胡小提琴上面全部都是必须要初级阶段要记住的东西。你们为什么强调音多？还有各位不用强调，因为古琴简奏谱里面告诉我们，古琴的琴面四弦是制高点，四弦五弦六弦七弦朝身体上面斜，三弦二弦一弦是朝外侧斜，外侧斜手腕要抬高，按弦不方便，古谱里面简奏谱里面就很少用这些地方的按弦。因此真正的限制我们使用的也就是七六五或者是到四，也就是有七个哆七个瑞，也不过是在七弦六弦五弦上这几个地方的哆和瑞的要多选择。这个多选择呢，从一个角度来说混扰视听，那我不知道怎么选了。第二个呢，另外一个角度什么呢？应用方便，因为你给我提供了那么多的条件。当然走到五叉路口七叉路口的时候你会迷失方向，多走两次你必然会知道走哪条路走向目的地。所以这里面呢又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古琴教学里面的问题，我们没有走音位的训练这条路，而是我们昨天在会上也说了，我们开车一定要右边坐一个副驾驶的朋友指向我怎么开车，这个是不是不该提倡的。那么对于我这样的否定传统，一个帽子就过来了。我呢也不得不要为自己申辩，能够提出放弃简字谱应用的人 必须是对简字谱尤其熟悉的人，否则他无权放弃用简字谱。这一点呢，生活里头的常规都是这样的。我们经常讲的故事嘛，现在经常开的不是无人驾驶汽车，简单吧？你看，碰到大树，碰到石头，碰到人，全让路。但是设计这部车子的人是如何如何的了得，那这不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吗？所以说，我们为了更方便的使用琴谱，更方便于推广琴乐，用这个办法。那么，还去朋友，就回过头来说，那么这样的古曲简字谱、简字位置，不就全被你打乱了吗？各位，我们再举例子，梅花三弄主题，首调唱哆嗦嗦嗦，而且告诉你是翻译啊，是有小圆圈的。你不在曲徽上弹，你还在哪里弹？只有三个选择：十徽弹、七徽弹、四徽弹，正好也是古谱写的地方。那么你说我哆嗦嗦嗦的嗦，我不用六弦七徽，当然也可以有三弦九徽。那么这里面三弦九徽是嗦，六弦七徽也是嗦。简字谱规则又有一条，方便、便捷。还有一个呢，受音区振动的指向，就这个位置振动最好，那当然六弦七徽是最好。那么你何必要去选三弦九徽呢？三弦九徽不用，用三弦四五徽也可以。那么我干嘛要跑那么远呢？就近选择。这些就近也好，这个把位也好，这同音位置的共鸣区域的不同也好，都在训练里面解决。这就牵涉了很大的问题，古琴教学该怎么走。我的观点，该走小提琴，该走二胡，该走所有乐器最简洁的、最有成效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教学古琴。所以我们再举例子，平上落叶，我们没有，你们没，谁都没有学过简字谱，就是啦啦啦，然后二五弦的咪，就这么一点东西，你不在这个七弦七徽上弹，可能吗？我这告诉你音高，你必定会在这地方弹。然后发音过了以后，说七弦七徽的按音，而且再带个柔弦，那么这个呢，也只有在七弦七徽上，当然也可以在六弦六徽半。也可以在五弦六徽，那么这里面牵涉到手方便、经络里面应用这些方面来说，相比较七弦七徽是最方便的地方。那我把安排指法最方便这个原则也编在教学的练习曲里面，讲在规则里面，你这学生不就全懂了吗？所以说古人有句话，授人以鱼，鱼和授人以渔，就是渔夫的渔。那你教学生教三点水的鱼，还是教没有三点水的鱼呢？这是我们教学的总原则，是叫规则，叫原则。所以这么一想，如果说这样搞的话呢，我相信在一般来说都能够解决了。那么少数地方特殊的指法怎么办？那么是谁都有特殊，二胡、小提琴、钢琴都有它的特殊的指法，这么着办，就标一指、三指、二指，什么什么，这样小小的地方标上它的指法编配。这是世界乐器演奏法这里的规则，个别的个别解决。从这角度来说，各位你们去看看，是不是我这观点还有可行之处？好啊，这是今天我本来这个内容我是没有讲的，因为听说昨天有些朋友提出了比较尖锐的一些观点，那么我得补充一下。接下来讲琴乐， 任何琴学理论美学最后都必须要落实在琴乐，琴乐是最能说明各种问题的一个载体。我现在想讲我们的琴乐一个规则，就是我刚前面已经说到了，它的内容都是以历史重大题材为主，孔子、历史啊、屈原，这个司马相如、倪震、慈涵、晋中词的岳飞，你看都是由这些内容来组成的重大题材，它是反映了社会，反映人的，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这一点各位太普通的大道理，可我们弹琴的朋友里面着重于这样说的人好像不嫌多，并没有太多，但是这确确实等于是明显到摆在台子上的，有一个杯子啊，有个话筒，这么明显，可是我们不太注意。我觉得我们谈问题能不能谈谈最本质的问题，我们遵循了音乐艺术作品创造的必然规律，我们以历史重大题材为主，突出了人物而创作内容，反映了社会，表现了人的思想感情，这一点我们待会儿下面还会说。我们琴乐题材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情节类，这点呢文王朝也好，孔子多义也好，栗子玉峰、庄周梦蝶、痴寒、离骚屈原、酒狂、阮籍、蔡文姬、胡笳、苏武、岳飞、晋中词，而这一类的乐曲还有个总结性的话，就是说以时代背景人物为主，有情节，而最终最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精神。另外一类山林意趣类，这一类作品平沙落雁、渔樵问答、渔歌、山居影、泛沧浪、鹤鸣九高、沧海龙吟，这些也是都是我们古代文化生活中间所存在的客观的内容。那么这两大类加起来叫做琴乐，所以说个人爱好有不同，但是全面叙述古琴的内容的时候，不能够偏薄于一方，不能够突出我个人的爱好。这里面这两大类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宣扬主旋律，释放正能量。因为大家也知道这里面没有写勤快的啊，蔡京、严嵩没有的，而都是一种正面的一种能量。所以这次呢正是我们要值得歌颂我们的前辈，我们的祖先，他们竟然是把我们古琴纳到这样的正规的一条渠道里面，这是他们了不得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些乐曲中间都有一个突出一个音乐形象，音乐形象呢好像是一个专业术语，其实一说就全通。你捧着一本文学著作在那一个人掉着眼泪，这叫什么？叫文学形象的感染力。今天一台舞剧话剧就是舞台形象，我们的音乐形象呢和那些形象的差别在哪里？我们带有抽象性，所以说有些难以捉摸，再加上我们传统曲子里面有大量不怎么样的地方，音乐形象也好，结构也好， 旋律也好，都有着混乱的地方。待会儿我们用古人的话来说明这些问题。所以说呢，他有时候音乐形象是带点混乱的，像这些呢都不是古人的问题，是我们今天人的问题。音乐形象，我想借以几首曲子来说明。比如说《广陵散》，大家在座啊都能够听得到啊，感觉得到，头上出来是一种幽灵般的忽悠，泛音和突然的七弦五徽和六弦五徽的高音，这么一座旋律组合，感觉到说毛骨悚然，而且节奏组合哒哒当当当当当，类似这样的感觉。然后最后呢，而且当中一段呢，头见赤寒，各位，我经常讲笑话，人2000年相隔，这个格斗的时候肌肉的爆发力和格斗的速度是一致的，否则就是你死我活。像这样的情况下面，我刚前面讲了，管平湖先生竟然把速度标号都给你标得清清楚楚的，这有反映了管老师严谨自学和对生活的体验的精确度，这是了不起的。然后平上落叶，那可对不起了，它是形象是什么？蓝天白云，这个徐风拂面，悠悠然，这个就是音乐形象。你的音乐让人家听到这种感觉，这才叫做正确的音乐形象。那么各位，我这个人呢为人不太好，经常讲丑话，不是这样的演奏叫什么？程序完成。你把一个曲子从头到尾弹完，但音乐演奏的主要的功能你没有完成，因为你没有把音乐形象展示出来。在音乐形象的来说呢，我们看看三十五啊，这个PPT 的35，明朝人是这样说的：舒缓浩荡，壮烈悲酸奇绝，不可，不是不可以啊，是不可以单和一律求之。你看琴乐的多元性，明朝已经说清楚了。我们再来看44、45，明朝人是这样说的。那么唐朝人谢逸杰是怎么说的？唐朝人啊，陈卓啊，他是这样说：古人命意作调论之趣，或古淡，或清美，或悲切，或慷慨，变态无常，不可执意。那么从唐朝人到明朝人都已经跟我们说清楚了琴乐内容的多元。各位，我这人经常喜欢做丑人，我有相针对性的，所以告诉你，古琴音乐是清美淡远的。古人不说清楚了吗？古人说舒缓悲壮悲酸奇绝，你说说看，这么丰富的古人的艺术内涵，怎么变成了我们轻微淡远的四个字呢？如果吵架的话，抬杠的话，我就说了，对古人对传统是不是有点不公啊？所以说从古人的观点来看，已经把古琴的内涵多元内涵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那么这是再说说看大胡家，胡家类五首作品来写，也就是说一个主人公蔡文姬用古人用五首来写，可见这个题材多么的感人，多么的有普遍性。我们经常说爱情是永恒的主题，人情也是永恒的主题。不及汪人送我情，李白，阳关山顶 王维，再加上呢骨肉母子骨肉分离，这是多么亲切的一种人的感情。不应该有轻微，但原来一言以蔽之。在音乐形象里边的呢，确切我听到了一个高雅的，这种极其高文化的一个女子的一种叙述。尤其在第十三段、第十二段开始以后，童稚牵衣，儿童的童，幼稚园的稚，一个孩子牵着妈妈的衣角的时候，那种感觉音乐里面全有。曲源里面我听到了这个曲源的伟岸的形象，也感受到了楚怀王的疑虑的一种内心。古人音乐形象都在，就问题是你怎么去组合，就要根据古人的小标题来组合。山潇湘水云就告诉你，浪卷云飞，风起水涌，这八个字的形象，你还能做另外一种解说吗？古人神奇秘谱就从第五段直接跳到第七段，没有第六段的，第六段是后人加的，这第五段是第一高潮，第七段是全球高潮，它是像个斜坡一样直冲冲到山顶，这样的气势正好符合浪卷云飞，风起水涌，奔腾激越的一种音乐形象。长明院高音段就是捶胸顿足，古人用了高音按音，用了泛音间奏，像这些地方我觉得我们疏忽了音乐形象正精确性这个命题来作为自我欣赏的话，我觉得有点点不适合。当然我还下面还会讲到之余和于他的功能的问题。那么就算是关山月、阳关山蝶这一些小曲，也是充满着边关苍凉的感觉和古人文人友人之间的送别的一种情绪。你脱掉了这些内容，实际上你就脱掉了这乐曲的灵魂，你是音响连接。各位请原谅一下我这个人啊，我很信奉北大纪老师、纪宪林老师的观点，假话不说，真话少说，可是我也做不到，真话很想少说，可是今天又说了很多真话，所以有得罪之处啊，各位多多谅解，而且可以提出来我们来商讨。这些内容不是我编造的，是古人在小标题里说清楚的，有典籍里证明的，有曲前小序里面说明的，这些大家手上有那本书叫《纯见古琴曲谱记览》的话，那么那么多的曲子的谱前小序和后拔里面都说清楚了，就是等于是这是什么呢？就摆得清清楚楚的，怎么我们又在那个不停的说轻微单元？我不排斥轻微单元。轻微单元必须要在三句音，平少录音，余桥文档里面充分表现出来。而你那里面倒是没有轻微单元的感觉，你把这个广陵散和这是蔡文姬，你都写弹成轻微单元，你怎么可以一言以蔽之呢？我觉得不科学。你有本事跟我辩论，古代从来没有广陵散。古代从来没有蔡文姬，那么算我编造。所以说这些啊，我们不需要再放在古琴的实际存在的乐曲里面去探讨，啊， 这是我们再详细说说吧。关山月，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是在文学歌词里面是个点睛之句，在音乐中间也是一个点睛之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辜负了这个词。那么这个词还有多种弹法吗？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你还能够说出另外一种感觉来的吗？亲人远征，盼着他回来。所以说类似这些，从词理解也好，从音乐作品理解也好，都是唯一的一种解说，不可能有两种。所以这是我和前面的几个老师有的观点呢，的确是决然的相左的啊，我承认这个问题，但是我感觉到我是以事实来说明问题的。这是接下来我再讲讲琴曲结构。这个在西方的音乐作品的分析中间，这个问题是拿来就是有套头的说法，还比较简洁。但是我呢，我可能是孤陋寡闻，在我们中国民族乐器，尤其是古典作品、音乐作品中间，我们来谈这个问题呢，是有一点点茫茫然。有的是可以依依稀稀的找到一点可以说的地方。但有的曲子说不出来这是一个什么个结构，但总的来说，我们听者对结构的要求是要求不高的。哦，这是 ABA 啊，那是辅调啊，那是呈现部、展示部，这是八大部这样的要求。但是实际上，乐曲的结构所起到的张力的客观的功力，是对每个听者都有起到作用的。起到什么作用？牵引作用。我很容易举个例子，我这部电视剧我看到半夜两点三点不想罢手，这就是结构产生的张力所起到的作用。这个作品我看了一集就不想看了，也就是它的结构松散，没有起到牵引的一种功能。所以说我们不会从学术方面去讲究结构，但是我们必然会接触到结构，因为结构里面是对比、反差、音色的交替互换、色彩主副题的凸显和陪衬、画面的远近、线条的流动、张力的舒展和变化，这些东西总而言之就是结构。所以说这个作品，我听了下面打瞌睡，这就是结构松散。像这些问题呢，在别的作品里面都有啊，都能够很明显说清楚。我们古琴曲里面呢有点混乱，但是呢我还抓住几个比较典型的，我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些作品基本上反映在有一类的作品里面，这个作品就是我们今天流行的代表古琴曲里面，流行的代表性的无非就是刘谁、渔樵啊、平沙、广陵散、潇湘水云、这个渔樵问答，就这些梅花三弄，这都是我们在比较流传的一些曲子。那么这些曲子呢，大家再回想回想看，它都有起承转合大的结构框架。平沙论出来的时候就是起，悠悠然然泛音，缓慢的速度。到了第三第四段，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四个搓， 哒滴哒滴哒滴哒，我们就不弹了，省掉好多时间。到了梅花三弄，什么意思？ 不弹了， 赞成我的意见对吧？好，谢谢。不要吵，谢我们后面有在专门有弹的、啊。今天不是，今天的整个三天讲课，基本都不大用钱的人多哎。我今天算是那个了。这个音律曲子呢，一个就敲本堂梅花三弄都在第七第八段形成了一种高潮。高潮是什么结构？高音段音域复杂的技巧，快速度的速度的提升，情绪的降，管理于敲本堂第七第八，管理梅花三弄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这些地方都是反映了这个问题的。所以说它我们这些流传的古琴曲为什么流传，也是因为这个问题，这结构比较合理，编排科学，这是它的一个，我说的是结构啊。还有好多曲子呢，的确是结构混乱，我们看看第46啊47，各位，有一条啊，从马列主义也好，从文心雕龙也好，对于传统必须要批判的继承，而不是照单全收。唐朝人对他的前任已经提出了批评了，大意就是这样，就前辈得名之士，他的前辈有了名气的人，很多人是不懂音乐的，他会弹一点古琴吧，他是表面的，音响发直的。那么像这样情况下面，这是个正常的存在，你干嘛要把古人都说的是都是啊神人般的顶礼膜拜呢？我们再看47，这是清朝人的说法，就是古曲传到今天大都要经过三太而成其曲。为什么？拖沓冗长重沓，有不尽善处，可善不可争，传到今天大多，但这个多是原文啊，可能是写错了，那个多多少少的多，大多经人删改。所以说呢，最后一句话必须要大家三太而成其曲。那么正好各位，我有非常充分的实力，平沙落叶一共是整整100个传谱，100个传谱传到今天大概有5个版本，那么95个版本到哪去了？在古子堆里头，因为不符合这乐曲结构的张力的舒展铺排，缺少感染力，因此就不传了。这些方面多很多，当然我讲到这平沙落叶，我很想离开我的主题来想跟大家说说笑笑。我们今天的人很聪明才智啊，告诉你，在平沙落叶上面体现了古人的聪明才智大大超过我们今天的人。古人在一本谱子里面就收了10个平沙落叶，10个平沙落叶里面有正调的、景五弦的、慢三弦的、景二五七的、慢136的、慢1346的，全有。还有泛音弹完平沙落叶，有一根弦弹完平沙落叶，有两根弦弹完平沙落叶。这本谱子叫《琴谱谐声》，各位去查查。人家古人你100、200年前玩的这么头头转，今天我们有哪一个弹古琴的人这样玩的？所以正要是玩，古人比我们玩的还厉害。那么像这些呢，我们就回到正题，就是结构产生了艺术的一种动力，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那么古人对于这种调的问题、定弦的问题，我采取了 用现代思维来去论述。因为什么呢？古人论述的太复杂，太多样，多样到让人辨不清楚。就像一个大胡家，这是就是景五弦的旋律，我们叫做瑞宾调。可是到了大胡家的时候，这不过是仍然景五弦，把个一弦呢降低了一个二度，和五弦一样。那么它呢调性不变，它的名称呢就变成了金鱼调、黄钟调。那么和原来瑞宾调是什么区别？我呢说实在话，我没这精力再去搞清楚。我不想在骨子里去寻找这个，哎呀，一定要把它搞得清清楚楚啊什么的，我没这精力，也没这兴趣。那么用什么办法呢？现在叫什么？景五弦调，或者说，降B调，用这个称呼。那么这一称呼呢，就简简单单，大家搞清楚了。好，接下来我们具体的讲琴曲的结构。早期琴曲，我们一般来说是唐宋年间，我们不要再推到春秋了，是吧？这春秋，伯牙创作了《流水》，这是我一盘盗版唱片里面说的啊，是不是我提供的？伯牙创作《流水》，而且说我是用故宫所藏九霄环佩录音。我们国家大概经济困难了，把国宝都拿出来给人家用了。所以说这盘 CD， 各位还告诉你们，这盘 CD 是四正方形的小方块，大红颜色，还蛮漂亮的，而且售价很贵。然后我到处也宣传，这是盗版，不是我的。因为唱片上胡说八道，还再加上没有地址，没有电话，找都找他们找不到。像这样情况呢，我们就不要再往前，越古越好，这是我们民族心态里面一个弊端，大可不必。我们的流水这不过是清朝末年的，何必一定要和这伯牙扯在一起呢？也大可不必的。那么我说的就早期琴曲，早期琴曲呢一般来说是唐宋年间为好，再往前推啊有点的勉为其难。唐宋年间的乐曲结构，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声多韵少，就是说右手弹得多。大家想嘛，因为左手还不能上去了，在春秋时期的琴呢，表面还不能左手不上去，那么你右手弹得多，到后来逐渐左手能上去的时候，那么当然必然是规律是左手用的稍许少了一点。在有一张那个时候的出土琴，我在三分之一处的侧面还发现过一个指痕，就一个浅浅的洞，大概这个地方大概三分之一嘛，就是五度音了。小提琴的肩膀，大提琴的这个肩膀下去，这地方就是五度音，因为音准容易把握。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古人也在考虑，是左手是不能上的，能不能我在五度的地方有一点的简单的按音呢？也是可能的，但这是种推测。那么这时候它的韵多声多韵少是普遍的规律。再讲九匡和神人唱，这两个曲子除了短小，结构短小，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它是用固定的结构框架来完成主旋律的。各位，我这是个专有名词，叫做固定结构框架。在座九匡大家都熟，我也不谈了。大家看，三六带起，三六带起，三六带起，三六六，然后三六带起，三六带起，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滴，然哒滴哒当哒哒当哒哒，都是在三六带起，在这个结构框架里面完成它的主旋律。这个还要谈吗？不用谈，是吧？然后神人唱是什么？五三二五， 梆梆梆梆，五咪，三哆，二拉咪哆拉咪，五三二五，五三二五，五三二五，五三二五，哒滴滴哒哒，哒滴滴哒哒，哒滴滴滴哒，哒滴滴哒哒，全部在五三二五的结构框架里完成它的主旋律。为什么这样走？简单呐、啊。你搞得太复杂了，我弹不了啊，或者我还没想到啊，所以我只要把它主旋律都安安稳稳的弹出来不就行了吗？所以说在这里面包括梅花三路，它是主题段在三个地方的不停的重复，也是在固定的结构框架里面完成的。今天我们师兄陈英石老师在啊，我这样说吧，我纯粹是个人感悟，不要是不是对不要让我误导同学朋友，待会儿要帮我指教。第二个问题，核心发展。核心发展在这应用说法，就是一个绩效的一个动机作为核心，用它来扩展开来的。这种学术机构我们最典型的就是醉鱼唱晚。醉鱼唱晚里面用了一个什么东西来作为核心呢？好，哎，这下非谈不可 我们给它的命名叫做回旋结构，回旋曲。它以主题泛音展开了以后，进入到合同，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咚哒哒哒咚咚，这个是每一段的结尾都是这样的。这个是在我们江南吧，不是不光江南，就整个的民间音乐中间经常用的一种手法，叫做合头。因为我们隔壁邻居啊，五六个老头啊，二胡啊，扬琴笛子，然后大家弹啊拉拉，然后呢下面怎么进行啊，好，统一不了，统一不了嘛，我们指定一个东西，我们这个统一不了就到这个地方来合头，然后中间的过程中间呢再产生一些自身合调。像这些问题呢是民间音乐结构中间的常见现象，牛山我就不谈了啊，真的不用谈 了。还有一种呢也是属于这个动机类的发展，偶尔哆瑞咪三个音，在整个这个偶尔里面，这个哆瑞咪这个音核心出现了一共是28处。各位弹，它一开始出来了空弦，哒哒哒哒哒哒滴，那就是一个动机，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后面。动机发展的，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这句，不是哆瑞咪吗？然后我再来啊，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它四遍哆瑞咪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出现的时候呢，它只不过是在节奏形态上面做了一些变化。如果说无限制的同样的反复的话，就必然产生 变成两个空间 乏味的感觉。 也没 如果说 像两个空间， 一遍 是吧？是那个变形的，其实有一点啊。 唱机坏了。老在一个地方转，那么这些地方呢，我又感觉到古人的聪明才智。那个余桥问道，他同一个素材做了多少次变化？准则是什么？压缩和扩展，用这两种方法来解决。再听一遍啊，我刚说也听江南的啊。然后压缩，扩展，这样一搞呢，你就是感觉到啊，同样的旋律你不会感觉枯燥。这就是在我们作曲手法上面的古人所展示出来的一种技术技巧，这是值得我们好好的研究的。好，我们再往下走。真的很难以用某一个结构框架的名称来说明它。 比如说《潇湘水云》，我们要看88啊。88，我们是想讲的是《潇湘水云》和余乔翁的这个作品。这些作品呢，是我们在课堂里学到过这样的名词，叫做传达展言手法。我怎么理解这两个词呢？实际上就是树根再加藤，藤在缠着树的时候，它是没有哪两条的藤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最终所形成的是一棵树的形象。所以《潇湘水云》余乔翁的，你从前面回旋曲式啊，这个动机发展啊，再去看，很难把它归类。而这些作品在我们中国古琴曲里面还是有大批量的存在，这是有待于我们作曲家、音乐学理论家来进行具体的一种归纳的整理。当然还有我们的音乐作品里面呢，像这些曲式我们可以把它总的归类为是文人的一种作品，文气十足。还有一种曲式呢，民歌素材非常多，比如佩兰、乌夜啼，这里面可以说这一句一听出来是四川民歌，那一句是感觉到山歌的感觉，像这些都是一种中国古代音乐的就比较丰富的一种表现。那么这种机构这个学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好像还没有设立专门的学科，还没有理论家进行深刻的是全面的进行一种研究，但是它确确实具有的极深的意义味和特色，是一门学问，就是有待于我们这方面的朋友和老师们来进行。还有一种呢，就是散板，龙翔抄、三句吟，这些曲子呢基本都是由散板构成。散板不是一板接散，是在结构框架一种牵引力的组合中间进行了一种节奏，这种节奏会产生力度，会产生牵引的功能。真正是一盘接散的话，它是不可能有这个作用的，我们来不及说了啊。然后怎么样欣赏琴乐，怎样欣赏？第一层次，好听悦耳，这是所有的物体用的好用，看的好看，听的好听，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欣赏。第二种欣赏，演奏者是不是具有了三大件的必备条件？我们看看30。就是任何乐器演奏，当然包括声乐啊，都要讲究音准、节奏、技巧，这三者缺一不可。音准呢是一个基本核心，当然我们也有所谓的不准的音，那时候有些不准的音是属于风格性的变化音，它和严格的音阶中间的音准有所不完全一致，但是它必须在严格的不准的音高中间进行走向。苗族系山歌里面有些大三度的音，它必须要降低的，它也并没有降到这个大三度的咪，也不是降到降咪，而是在标准的咪和降咪的中间。像这些我们称为叫做严格的不准的音，因为它是风格的需要。像这些问题不能够忽视， 我们不需要展开争论，大可不必。我们古琴是不讲音准的，各位，其他的行业人士拿这个话来笑我们，你们不讲音准的，你们不讲节奏的，你们一讲节奏呢，就把自己慌死了，人家在背后是笑我们。所以说，我们应该，那么梅花三弄，老梅花，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实质的节奏形态的组合。就拿这第一句，当当当当滴的当当当当，你看是三段吗？前面几个音是二四拍，后面是三八六拍。前两天有人已经说了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两种不同的节奏形态的组合是我们不懂而已，而不是说是三拍或者说没有拍子。所以说这些问题呢，我觉得需要有一点点，既然你爱好古琴了，能不能再增加一点基本常识的一种积累？技巧和艺术两者之间的关系，无技则无艺。你没有技巧就没有艺术。我们一些朋友说，我们是讲韵味的，我们是不讲技巧的。他们学院派讲技巧。前两天一些专家就说了清楚了，我就不重复了。而且我还强调，无技则无艺，而且必须是先技后艺。也就是说，你先把地基打好了，再造楼吧。你说我们是不打地基的，我们是房子造一造就是十层楼。笑笑话啊。那么在你欣赏的时候呢，欣赏琴乐的时候，你还要注意，此人演奏者他的音是不是饱满，他的旋律线条是不是流畅的。我们经常有不流畅的地方，我们就刚刚讲了这条旋律吧，滴答滴答咚，最后一个恰起，滴答滴答咚。我告诉你，这是破坏。你那恰起或者你那也是旋律组成的重要部分，是不能够出现啪啪啪的声音的。那这就是技巧。所以说，你怎么可以说不讲技巧呢？快速的地方，哒哒哒哒哒，就是那个滚幅吧，流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你是不是清晰度了？你的颗粒是不是一个个都饱满的？而不要嘚儿嘚儿，这是大舌头。那么这些地方是不是都应该讲究的呢？所以这里面牵涉了什么呢？我们看三十一啊，三十一叫做音源。我们的右手发音是叫做源头，我们再看三十二，这源头是多么的重要。朱熹的啊，两句诗，半亩荒唐的一首啊，所以说源头不清，你哪来中游和下游？也就是说，你右手指法都不对，右手指法的角度、出旋点。用的音色的饱满你都不能够达到的话，你还谈什么音乐的表现呢？所以说我们在教学中间是非常强调音源。然后有了这以后呢，我们讲气息了。气息实际上非常简单啊，我们再来从头来看啊，我们看二十八，二十八不是二十八，木子啊，百工从事皆有法度，你可以另创一套，不可能。你造房子必须讲究地基的设计，讲究地基的原材料，否则你造的房子是不牢靠的。这是这么早的古人说的。我们再看二十九。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四句，二十九，前面两句是基本功的说明，任何乐器都是走这条路的，弦与指和指与音和，弦与指和指右手，指与音和是指左手，这两个东西你不解决，你怎么可以跑到第三句？ 音与意合，不可能。各位，这是古训。再看我们，39，张夫熙先生。这个就是对音乐的处理，也就是这八个字，轻重急徐，抑扬顿挫。前面四个字是旋律线条，后面四个字是器械。实际上古人和前辈都给我们说得清清楚楚，就你是照做还是不照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么一说，那么你的音乐就必然会符合传统。接下来我想演奏一首《平沙落叶》。演奏一首《大胡家》片段。我还没报完呢，我报一首你不算数。我再想弹奏一首《洞庭秋思》，送一下，送一下调性转换。调性转换我会说的稍微多一点，可是时间 没有时间。 我讲平沙落叶。这个进入第60年的琴龄生涯以后啊，我感觉到我对平沙落叶另外一种理解。我说过啊，不是我弹平沙落叶，是平沙落叶弹我。什么意思呢？你必须要弹出那种风平浪静，沙江阔沙平，这个几蓬芦苇，一行飞燕，两山知己，要弹出这个来。然后里面呢，轻重强弱，还有这抑扬顿挫，这间隙，间隙中间要有一种器械。这器械我必须要弹到和在座的人相通，这个相通是必然的，由不得你。我们怎么相通？我们这么多人了，每个人呼吸感觉不一样。各位，你这很神秘啊。 天上人。 我前两天给戴维他们主持的时候，我看了他们以后啊，我感觉我是老门。老农的儿子女儿啊，有出息了以后啊，他在村子里面不停的炫耀，哎呀我家儿子，哎呀我家女儿啊，就这种心情。哪知道老农表现在这上面了，打都打不开。好，各位，我弹个平沙落叶，大家看看我在气息上能够和大家能不能吻合。有人拿了我的平沙落叶到美国去做治疗的，我估计也就是用这种相同的器械贯通，把一个人的病人的身体需要康复的人，把他情绪平复下来， 就是有神经的病的人， 我估计就是这么作用的。 主家问吗？好像是，我不确定。 大国家，国家内的乐曲，都是景五慢一。景五弦就是第五弦是哆，公音。但为了加强乐曲作品公音的音响效果，因此把一弦降低，两个哆。广陵散同样，广陵散哆表示君王，瑞是表示大臣，但是广陵散把大臣的第二根弦降到和君王的哆一样高低，因此在古代封建社会里头，就是以臣临君，就是像造反。所以说，音乐功能需要，这是我们古代音乐家的聪明才智。混入到政治范围之后就麻烦，就是混乱了。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例。那么他的这个曲子呢，就是强调一个一弦的公音这个位置。第二个强调是什么呢？伸缩。因为我们是个和声小调，五谱七弦六和二是缩，它是用了六会的伸缩，然后到了和完整的一个大二胡上行，效果是不一样的。而原谱是伸缩，只不过后来我们有些朋友老师说古人错了，当然古人也有错，但是实际上这是那个时候的西北音乐中间的，因为它是蒙古族善于王那边的地域，它出现这个音是完全是符合历史状态，而且最符合的是女主人公的叙述，他就跟你讲的是他的这种悲惨的身世。有点呜呜咽咽的感觉，一种凄凉的感觉。假如把这个伸缩不弹，凄凉的感觉一扫而空。像这些问题，正是说明我们古人的智慧的这个闪光，他们知道音乐形象该怎么塑造。好，接下来我弹个片段啊。在这段里面用了连续用了三个小二度的来来回回，它都是像个一个小二度的进行，这两句中间两次一共是四次反复小二度的，这样音乐形象是什么呢？一个妇女骨肉分离的这种呜咽，一种凄惨。所以说古代音乐家是非常注意音乐形象结合的，像这样的是不多见的一种少数的一种音乐段落， 是对我们来说是民族音乐中宝贵的一些历史。好，接下来我谈调性转换。气弦是嗦，不是拉。这个四弦是哆。像这种状态，就反映了一个不固固定的定弦，我可以不弹这个原曲的调性，然后第二段以后，气弦的嗦变成了咪了，哆哆瑞哆瑞哆瑞。气弦气会是咪，就是说这仅五弦的调，这两个调，四弦当哆，七弦当嗦，实际上是慢一三六的调，就是说四弦当哆了。当然近五弦的，刚刚那个弦呢是阳冠的调，下降的调是近五弦当哆，四弦当拉了，也就是四弦一会儿当哆一会儿当拉，正好西方音乐在百丈天文化以后，它出现了一个同族音大小的转换这样的名称。那么像这样的调性转换在我们古琴谱，当然我是弹琴有限，弹到现在我只碰到一例，就这一例跟空弦定弦的调性毫无关系。我弹我的金五弦调，我弹我的慢一三六调，这里反映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古琴乐器结构和定弦的科学性，它的多用性，而不需要非要按照你什么原先的这个弦的调性来弹奏。我们再引申开去，钢琴十二个音是每个音都可以作为共音的，小提琴也可以，唢呐不行，笛子不行，古筝要移码子，我们不需要移动任何弦，我们就可以弹唱完全不同调。这些东西在梅花三弄，在三句里面都有明确的调性转换。我跟一些专家，北京艺术研究院的专家在商讨这个问题，因为我来给点调性转换啊，我来看看。我看调性转换哪一条我记不住了。找就算在这个好啊，这里啊，梅花三弄是以润为功，这调性的古代的名称有的。我们现在这个呢，西方音乐里面称为叫同族音大小的转换，我们同一根弦一会儿是公音一会儿是语音，也叫做同族音大小的转换。可是变奏未矫，以润为功，古代的有转调名称的， 那么我请教北京的一些专家，我说那么这样的定弦的调性转换应该怎么称呼？他说他名不大明确。后来这我们大师兄陈英子老师给我们说，这是公与同音相伴，这是后来我们请教的。结果到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呢已经呢下面最后一行公与同音相伴，这伴是什么意思？移宫换调，把公音移动一下，请伴到另外一个调里头，所以叫做伴，移宫换调。像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我们有这么一首谱例，就说明一个在五六百年以前我们已经开始，古人已经开始应用了这种调性转换了。我们还可以春风转了四个调，我们能不能再创作一首再有很多调性的转换的曲子呢？也未免不可，就反映了一个问题，我们古琴这个件乐器的科学性和多用性是我们是一种骄傲，是一种光荣。好，各位，我呢这个关于讲课的内容讲到这儿。我最后一句寄语是这样的啊，我们看看五十九。60，这是我们老元帅开国元勋陈颐对古琴音乐的评论，是一支极美丽的古代花朵，欢迎它为社会建设服务，千真万确，实在是极美丽的古代花朵，否则它不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而且到现在为止是还是世界上唯一的单一种乐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它的特点是浩如烟海，博大精深，3000首曲子我们来不及说，还有好多可以说的。那么像这些情况是我们的一种光荣。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是古人的创造积累出来的。这里面又和一些朋友的观点不同了，有些观点就要原汁原味原封不动，我说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音乐是时间艺术，时间艺术是必然要有积累而成，所以说对新创作在这个方向上应该给予肯定，对于个别的曲子的成功与否可以讨论，所以大方向不能够否定的。所以像这些问题呢，我们作为前人的后人，我们应该在继续的不停的进行创作，不停的积累，对于传统再要进深一步的一种研究和学习，才能够更好的真正的继承这种传统。所以说我用陈毅老总的这句话来接受我的讲话，就我们先针对的就是一支古代的金美丽的古代花朵，所以我们引以为自豪。好，我讲完了。 好，谢谢啊，谢谢李军先生，今天花了2多小时啊，快3个小时的时间，非常精神，非常好的状态下来跟我们讲了很多，在古琴演奏、琴艺、琴学等等诸多方面的一些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也是长久以来大家可能有些争议的问题。那么当然给我的那个印象就是龚先生，这个人家说文如其人啊，琴如其人，所以他总是跟别的人在看法上可能有些不太一样。我觉得这没关系，因为大家都弹琴，都在研究琴学，都可以自由的表达，但在他这身上呢，特别能看到就是说，那种怎么说，我这个形容不太准确啊，就是这种比较当代意识的啊，就是因为他对传统的理解就是，传统是不断的在流变过程当中，所以后来对前面有所变化，应该是自然流变。不要觉得好像这个就是反自然的啊，反传统的情况。那么因为今天时间也已经这么长了，功劳也累，所以我们呢最后呢开放10分钟时间，好吧？ 十分钟时间，我们看看有没有大家想要疑问或者跟他进行讨论，尽量就是我们简短点，好吧？ 在家里吧。提问。 林先生您好，这次应该是第三次见您，前两次是在2008年北京，第一次见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那个时候应该有12的学生， 记得。 然后听您谈到平沙落雁，是我当时认为我听过的最好的古琴的曲子，然后今天又听您弹平沙落雁，但是完全不一样的意境，而且似乎也不是同一把琴，然后我想知道的就是就是这首曲和您弹了这么多年这么多次，就是因为我听过的是2008年的版本和今天的版本，为什么我的感受会差别这么大，是您自己的心就是自己弹琴上的一些感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吗？谢谢。 问得很不错的，我觉得是两个人的感受，我的感受和你感受都有同。时过境迁，2008年，哎呀，我如果谈的跟那年一样的话，就不长进的表现。你是恭维我呢，批评我呢？我是跟你谈谈说，我感觉我前谈的前比前谈好得多。 人家没这个意思。 好， 人家没这个意思。 喂，老师你好，我是学管乐队的，然后在平时工作中，我们会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难度，那就是杂项里边的琴项，然后一直在古琴的鉴定上，我们通过现在的研究发现，确实是清代的或者明代的琴，但是听它的声音来讲的话，就不是那么悦耳。然后你在古琴的鉴定上有什么这个好的建议？ 鉴定。 你这句话是对乐器商是冒大忌的啊！我教你怎么鉴赏的，以后他不好钱卖不出去了。我经常说一句话，乐器商有一句话，你这琴卖出去啊，你买去，过几年过一段时间会好的，不对，不符合乐器结构，不合理，不科学的。我家里有名字，谈到现在没有。 顺着合理，就是看内腔 方 面合理，谈谈多 正多正，它会好。变。详细的解说， 不合理的。 叫做古琴乐器鉴赏，你可以看我这篇文章，我今天不在这儿说了啊，详细的，有数据的，有标准的啊。好的，好，谢谢。 顾老师，顾老师好，麻烦问一下，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使用轻弱音的表现的时候， 对，我在这边什么？ 有些轻弱音的表现的时候， 轻弱音 的表现的时候，就是他还是他平常举例，就是说，有的时候我想用擦声来进行注音，这样对不对？就是比如说在使用四弦的时候， 擦声， 四弦啊，这是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我的观点，萝卜青菜，个人所爱。你喜欢四弦，你喜欢的摩擦音也蛮好。我这摩擦音没有地方消入了。那么问题呢，你是享受摩擦音还是享受音乐？音乐形象我刚刚说的那个比较重要的，我觉得那个是第一位的，然后任何影响音乐形象的塑造的这种因素能够避免，尽可能避免，而不应该在家里歌颂。四弦，你说的问题就复杂了，四弦有优劣之差，我们小时候四弦上长大的，所以有人想着用四弦来跟我辩论的，我经常辩不过他的时候呢，我就说我那时候你在哪里。辩不过人嘛怎么办。你才弹了几年琴啊，你这么四弦的啊？我们的时候是什么，没有钢四弦，我们必须用四弦，四弦还有精良的问题，摩擦音很少，韧律很好的，这个透明度又是好的，音色是纯的。我告诉你，谁不喜欢这种四弦呢？就问题现在四弦不是啊，所以说不是这样的单纯的说这个问题的。那摩擦音， 我的观点，就刚说的啊，全皮声和我们走音带的自然而然的摩擦音是两回事情。那么刚刚那个我们的一二弦十回九回的地方呢，是平常落咽，我有意的把这个大拇指偏了一点点，这么一点是用肉来与弦摩擦的，就噪音少了。如果你跟着大拇指垂直一点点，那么再来来往往是指甲跟弦碰，是硬碰硬，你的噪音必然多。所以说对丝弦的演奏要讲究方法，讲究方法首先要审美取舍，你连审美都不管的，那么那你喜欢你就找起来啊，你就说到这。 谢谢啊，这边还有一个啊，您先说，说完了你说啊。 吴老师，刚才您提到了那个古琴音乐的去简谱化，去简字谱化。那么对于像山居吟啊，还有像龙香操这样散板比较多的曲的话，您认为是怎么更好的能体现出这种自由跌宕的 这种 去简字谱化的话，去简字谱化的话怎么体现它的这种风格呢？ 这个古琴谱有什么风格？ 你这个题目恕我直言啊，你的题目本身是不同意的，因为你是去掉简字谱，然后呢又是说是散板，散板在这个简谱或者五线谱都有表明了，都告诉你了，然后两拍的多长，一拍的你再把它延长一点，这是你散板处理，这是你从你对音乐理解，你在山林之间一卷书，你是女的啊、哦、假如是男的话胡子一勒啊，一杯清茶，一把扇子摇摇，那种感觉你在音乐里表现出来，这是散板。所以你又说的是简字谱，简字谱是注射功能，是备忘功能，所以说你既然能够不用简字谱了，也就备忘功能就不需要了，你都掌握备忘功能了，那么就不存在。所以说你的题目本身是两个题目，我就跟简单做回答啊。 好，谢谢。那咱最后一位， 好 说吧。好啊， 是郭英老师，是这样，我大概20多年前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你们弹古琴，就是一般弹，当时你穿了一袭白衣，我印象非常深，我就觉得这个对古琴的这个审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就觉得特别。然后呢，我今天是第一声特别很吃惊嘛。然后另一个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古琴呢，就是它在音乐的这个改编、移植还有作曲方面，就是对它的未来的这种演奏和演绎方面，我不知道吴毅老师您有什么想法，您是怎么指教一下？ 最近有佛教的法师在。林记走了吗？林记法师啊，他们说现在是末法时代，我们说琴学是混乱时代，三分钟的广陵散，十分钟的九黄，这叫传统吗？胡编乱造，糟蹋传统。我观点非常鲜明，45段要弹23分钟的广义散，你怎么3分钟才就能弹得了呢？你能有铺陈开来，把这个整个的广义散的精神能弹出来吗？你怎么可以3分钟？你照他传统到什么程度？3分钟的九狂，你要弹到8分钟、10分钟呢？这简直是，哎呀，我有时候只能想到这的时候，眼睛闭上喝茶吧，因为我没准备去。没这个精神，找这个人就说，我的学生很骂呀，也由不得我呀，长大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混乱，这个混乱怎么办？也不是一时一刻能解决的。我但愿我们琴友们大家自己觉悟，因为我们没有行政规则，共产党还有政治纪律的条例的，我们的古琴范围没有条例，一派自由。我就告诉你这一点。好， 谢谢。 好，那么就是时间关系了，我们只能就是打住了，对不对？龚毅先生今天这个讲座，包括后面这个互动，非常好，都是从他切身的未来谈对这些问题的去看。当然，有些东西我们还不清楚，有一个东西是不变，就是。 随着时代的变化，总是。